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贝芬。 好，在今天我们看到台湾的最新的事件，民进党之前在苏贞昌宣布哈不选党主席之后呢，几乎也是可以预料到的结果，在5月25号的党主席选举中呢，蔡英文以 93.71% 的得票率第三度当选民进党主席，这个得票可以说以民进党的之前不管是历史还是看这一次的数据来说，都可以称之为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那在台湾的很多媒体呢，也把蔡英文是称之为叫回锅党主席。这个回锅当然不是说他是回锅肉啊，但是这个是指他又第二次、第三次，其实是第三次又当回了民进党主席。上一次当党主席呢，还是在上一届跟马英九竞选的时候哈，这个作为民进党的候选人，那么大选失利之后呢，也是承担这样的一个政治责任哈，退让出了这个位置给苏贞昌。那苏贞昌之前得到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恐怕在民进党内部有一定的这个象征意义，好，象征的是不管是什么蔡系啊、苏系啊，还有乃至是谢系啊，到底是谁对民进党的这个掌控有一个更大的话语权？那这一次哈，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蔡英文好像是众望所归，接下来要带领民进党来继续这个政治的生涯。那么蔡英文在当选之后，就开宗明义说了三点，说有三个任务，第一要民进党与公民团体之间要进行一个竞合关系，竞争和整合。那么第二，年底的七合一选举胜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三，长远来说，两岸关系，好，这是民进党在蔡英文领导之下，刚才说的这三点是他的三大目标。而且呢，他也指出说，这一次啊没有蜜月期，以前可能如果有一个新面孔当选的话，大家还会有一点缓冲啊，有一点适应啊，甚至还有说就是可能好感还可以持续一阵子。但是这一次对于蔡英文来说，因为大家对他已经非常熟悉了，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来说，所以呢没有蜜月期，马上就是艰苦卓绝的这个选战的斗争。2014年的这个年底哈，这个马上要七合一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选举是他直接的一个任务了。 是，你刚刚讲到小英这个得票率应该是民进党史上最高的一次得票率嘛？还有你刚才提到、就是、 还有70%是到了谁那里？ 对对对， 我倒想知道 还有 我说他得了93%嘛，那还有7%呢， 另外那个还有一个竞争者对，连名字我都记不起来， 是、 对，叫郭什么的，对， 完全没有人 是另外一个有竞争，拿了几千票，对。但我说，其实你说这事情呢，民进党这一次就是蔡英文当选，说真的，不只是众望所归，大家都觉得，除非彗星撞地球，要不然真的不会有意外。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礼拜一我下班的时候，我就跟以前政论节目的老同事聊，我说，你们今天应该聊蔡英文吧？这。结果答案亮我跌破眼镜，他说没有，我们没有谈， 还是 我们今天谈的是台中市公务员，就是 A 政府前的那个东西。所以你在想，其实每天 已经不是新闻了，这 对，其实对这些做政论这么嗜血的政论节目来说，蔡英文的当选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一个新鲜事了。 如果蔡英文没有当选，那是一个突发事件， 对，是一个 breaking news 应该。所以你讲到刚刚讲到蜜月期，我觉得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在看很多的评论上面去检验蔡英文的，也不会说啊给他先上去适应啊，或是去干嘛、 啊， 而且你包括他的人事布局，你看解读到的，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他在上就拿上就是正式接任之前呢，其实都已经想好的，所以我觉得方信连他自己都觉得应该就是不会有意外。 他在没有当选党主席之前，恐怕已经开始写 还有 写他的这个 人事的安排，对，那包括还有他的马上丢出这个宪改的议题，所以我相信他的所有的战略、他的布局都已经是之前都已经想好了。 嗯，哎，宪政改革的主张，好，这个他开出了两个药方。这个宪政改革主要，我相信他的一个背景是之前的太阳花的这个学运，其实是有人形容为是台湾的宪政危机，现有的这个宪政的框架恐怕不能够完全反映到民众的一个诉求。那么我们其实之前有指出过一个问题，那恐怕在有些宪政的体制上就要做出一些响应时代的响应社会现实的一些改变。蔡英文马上写出了一篇文章，叫做我对宪政改革的主张开出了两个药方。第一个呢是提升国会的代表性，也就是这个立法会的这个代表性。另外一个降低公投门槛，好，这个增加国会席次，政党门槛席次计算方式改为德国的联立制。好，这个联立制这个讨论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好像有学者批评他说，真正的核心议题，就是说之前另外一种声音是说台湾应该走向内阁制，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你现在我们一路上讨论到很多的问题，就在其实台湾其实照理说现在应该是领导人制，可是因为大领导人现在目前身上他只担负的两岸跟所谓的就对外的事务， 你说的这个领导人制就是我们通常意味上总统制嘛， 对，就总统制嘛，所以就是，但是呢，台湾的总统是有一点奇怪，他是比较偏向内阁制的，因为大部分的对内政这些处理上都在行政院长上，但这个行政院长却是就领导人任命的，所以他们中间的所谓的权跟责到底怎么分，其实在台湾内部一直真的很纠结。 之前的事件中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相当于这个阁揆啊，阁揆或者在很多政体里面叫首相啊、总理啊这样的一个江一化的这么一个职位，他承担了很多的骂声， 对， 对不对？他身上有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可以调动的资源和他的赋权其实并不足够。他有的时候需要马英九让他办什么事，他就必须要办什么事，如果这件事情办坏了，那么可能他要承担责任，所以他很难做。 而且你看刚开始马英九刚上任的时候，他其实马英九是个大家称他叫做法将，他其实非常守法的， 对对对， 所以刚他上去的时候他其实是躲在后面的，所以很多的问题是丢给行政院长来处理，那时候刘兆玄，可是大家就会觉得我们选你出来你却躲在后面，所以为什么看不到这个总统了，但是呢当他出来的时候就觉得他破坏体制， 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确实，我觉得蔡英文这个名文章点到台湾目前确实有一些的政治的体制是有他有问题的一个空间，就存在的一个空间。但是呢我今天也看到一个文章，就台大教授石志宇写的一个，就是其实你在提出这时候抛出这个议题，究竟你是真的，我觉得背后的东西可能很多解读啊，但是像当初的那个立法院减半，其实民进党也赞成的，所以你感觉好像似乎是应对当时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气氛跟政治的利益，然后去精算这时候我们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宪改。 所以你觉得他如果提出现在的这个增加国会席次的话，会对民进党接下来的选举 有利？其实你自己看，就如果说我们改为就德国这个联立制，可能一般民都觉得是小党的空间会增大， 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看台湾现在的小党有一些可能环保的这些或者是一些可能这些平权的，你会觉得他们这些社运的这些声音是比较小党， 对， 你会觉得其实这些长期以来是跟民进党的连结是比较深的，所以如果这样发展，其实我觉得未来这种合纵连横的这种结盟，其实以现在来看其实对民进党是比较有利的 啊。民进党的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台湾的现在这个选举的体制能够像欧洲这样的模式去靠拢。欧洲的一个很大的模式就是它出现多政党联合执政的这样的情况，现在呢台湾的这个模式更像是美国，就是说 两 党制。那么欧洲的这样的多党制呢，就会出现有很多的小党，比如在他这里经常拿德国举例子哈，德国比如说这个基民盟啊，这个默克尔领导的，他很少情况，在整个欧洲都是这样，很少情况有一党可以完全来阻隔，他都需要拉拢另外两三个党，甚至像意大利这样的情况，全国100多个党派，到时候一抓一大把，这样起来联立。那么他这里面的计算就是说，在社运这一波之后， 会不会接下来出现这种其他的小党开始出来，比如说我之前也很关心啊，像这些学运领袖接下来如果投身政治的话，是不是有会成立自己的这个政党，那么他因为之前已经表达了他们可能对民进党的这个传统的这样架构并不是特别认同，不见得会直接成为民进党的党员，那么他可能自己成立一个新的党派，这样的党派应该是在社会光谱当中应该是比较就是靠极端的，那么这样的人数也不会太多，如果说他们要争取一个所谓的代表性的话，他必须要有一个联合执政，那么民进党现在的算盘或者蔡英文现在的这个算盘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我让更多的小党进来，但是这些小党呢可能在更多的时候是可以站在民进党现在光谱的这一边的。但是好像对于学界哈，我看到台湾的一些评论来说，对于他的这个药方评价一般啊，是似乎大家更多的还是集中在说行政体制，你的这个内阁的问题应该优先得到解决，暂时先不要去考虑可能你这个国会的这个席次的问题，包括公投的门槛这个问题有一点操之过急，我个人我比较同意啦，我是觉得从一个如果台湾这个宪政要运行下去的话，恐怕现在解决这个阁揆就是行政院长跟最高领导人之间的这两者的关系比较的重要，相对来说台湾现在这个选举的体制我倒是觉得不是这次麻烦的最大关键。 所以你包括你看蔡英文这篇文章里面他其实也没有太真的明白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支持内阁制，就如果当我们的立法院进行这样的改制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照德国对这样去推行内阁制，他也没有很明白的去说嘛。那所以我刚刚明启讲，其实真的就像是台湾最大的困境，就是这两个人之间的角色。 对啊， 因为大部分其实宪法上面赋予的真的是行政院长，你做这个就有类似 CEO 这样的一个责任，你负责你执政嘛。可是呢， 权责不对立。 问题是，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我选出来的是这个领导人， 对， 那你当然要负责。还有，你到底这个人是我去任命他的，那如果他的意志跟我不合，这我中间要怎么办呢？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包括在陈水扁时代，包括他用党内的苏贞昌或者是。谢长廷，就要当初我们讲过，苏贞昌当时在两岸想要用大温暖这样的，可能比较开放，可是陈水扁当时就拉他回来，所以你说在这两个人的权责之间要怎么算，我觉得这是台湾最大的一个问题。可是这一次其实在选举之前，就民党选举之前呢，很多我翻很多的评论会觉得，如果蔡英文上任之后，并不会一下子把这个议题拉到所谓的中央层级的这样的。 为什么？ 包括你说像宪改，我们刚刚讲到的两岸，待会后面讨论两岸这些东西，其实都属于领导人选举的大选的这个层次，它是那样的意义， 所谓你的政纲的一部分。 对，那其实蔡英文这一上任马上就抛出这个宪改议题，可能也是大家有一点失算， 是 因为之前 你觉得他提得太急， 应该说现在的时间还不到那个时候，就这个东西可能是也许是他开始在跑领导人大选的时候去做的。那另外你讲到公投门槛的问题，我们之前直接讨论到，你这时候你降低公投门槛的话，你或许现在的感觉是名气可用，因为大家都觉得 好像在你这一边， 是，可是问题是同样的，将来你把这个门槛降低了， 国民党也可以这样来啊。 同样，对，没错。就如果今天你做到的是执政的位置的话，你可能也得面对同样的难题。 对， 所以我只觉得现在是一个名气可用的气氛，但宪改确实是，也许台湾的政治是有很多的问题。那这个东西以现在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远。以现在就朝野之间的这个共识难达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 点。但我还是觉得，之前我们就注意到，民进党恐怕对于这个太阳花学院这波民进党的受到的冲击，好像太阳花学院直接的对象是国民党，但是我个人觉得民进党受到的冲击不亚于太阳花，不亚于国民党受到的冲击，因为他们感觉本来应该是我的一个主场，但是完全我没有我的份，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甚至是很可怕的一个地位，因为国民党它毕竟还是一个执政的一个地位，它有很多资源，那当民进党作为在野的时候，它需要反对，但是发现现在反对力量都不跟我走了，这样的危机感恐怕是我觉得在心理层面啊，恐怕是非常大的。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蔡英文的第一个主张。第二个主张，这个大家恐怕都能够想得到，今年七合一的年底的这个选情，我看到这个台湾之前有最近的这个民调分析说，应该是在这个选举的这个地图上面，国民党好像是说是能够保八，是吗？有这么一个计算， 有大概率，现在怎么评估都有，可是我也听过有基本上可能除了台北市跟基隆， 嗯， 只有从台北以南可能国民党都会输掉的这样的言论也有。 嗯， 因为以现在来说，现在的一个政治气氛，其实指标性的六都好来讲嘛，其实你说台中，以现在的新闻气氛来讲，其实林佳龙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 台中林佳龙如果对战，等会儿国民党台中的候选人 应该胡志强， 还是 胡志强。 那么所以林佳龙之前我采访过他，我对他的这个能力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民进党真的我觉得他们在每一次的选举，或许他我们都质疑他有他们可能他们的面对的一些问题，可是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在每一次的选举失败中，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一个不足的地方。 嗯， 你包括你说在上一次就苏家权对胡志强这个，其实就差几万票而已，就差一点，但当年的苏家权是空降的。 嗯， 所以他们知道深耕地方，因为台中市长期是国民党的派系嘛， 对。 那林佳龙这几年在干嘛？他其实就是在地方经营他的。 嗯， 那你说像花莲，花莲这样的地方其实长期也是国民党的， 对啊， 蓝的， 对， 根本都不能动的。 对， 可是你说萧美琴他在上次立委选举的时候他输了， 嗯， 可是他这几年在干嘛？他在深耕经营。所以你说现在很多的时候分析可能是就光谱上或是原本的这种蓝绿的比例去换，可是我觉得这几年时间的民进党在基层，包括蔡英文在他的那个稿子里面也讲到了，就是深耕地方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战略。 嗯， 这几年民进党在地方上的经营是不是其实已经打破了国民党派系的当年派系这个网？其实我觉得， 所以你的意思是国民党传统的在地方的这些派系已经不行了吗？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不行，但我觉得在这次选举应该会有反映出来，真的几乎已经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或是其实已经被挖墙脚了。 嗯，所以说南部基本上一个大事哈，这个当然我们不是每天都去跟踪这个台湾的民调，但是一个大事是说南部基本上还是民进党天下，在台中这一线可能国民党要丢掉， 可能对。 好，那这个是一个另外当然一个关注点，这个柯文哲的这个选择。 嗯， 柯文哲虽然说估计台北是要选上，可能这次希望不是特别大，但是他的在当中的一些表现，作为未来的这个下一波的领袖，包括他这个跟民进党党中央之间的关系啊，也是很有看点的一个地方。好，这个是蔡英文提出的前两个议题，第三个恐怕也是在内地啊，在这个大陆大家更加关心的这个两岸议题，所谓民进党的这个罩门，蔡英文自己之前也有很多总结，说上一次大选就输在这个地方。那么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这一次爬起来，他怎么样总结上一次的教训？之前啊有很多总结了，这个民进党内部开，这次是真正要把它落实到执行层面的，看他有什么东西可以开出来。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凤凰又瑞的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佩芬。 好，这个说到蔡英文他的第三项重大任务，好，这项任务也是让两岸都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民进党接下来的这个两岸政策了。那么两岸政策的一个背景哈，我这个待会儿咱们节目中也会提到，就是最近的非常这个算是震撼的一记吧，叫做大一中的架构哈。这个大一中的架构呢，他之前是宋楚瑜访问了北京哈，这个见了习近平之后呢，回来之后我不知道跟这个事情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我想可能有，他也不会承认。那这个大一中的架构呢，就在台湾由这个人员的组成非常的有意思，前民进党的主席施明德啊，这个还有前国安会的秘书长苏启，也就是创造了92共识的这个人，还有包括呢这个台湾的这个前外交部的部长陈建仁啊，还有这个淡江大学的这个张五岳教授，这个人员的组成啊，你要看这个让人有点看不懂，横跨蓝绿的一个组成，彩色的。然后也是你看有前这个官员， 对， 有学者， 然后呢有这种横跨两界的这些人呢，包括还有海基会的前董事长洪其昌啦，海基会的前副董事长焦仁和啊，还有陆委会的前主委陈明通，哎，这些人其实分量都是有的，但是都不是在所谓政治核心的这一圈人。那么提出了这么一个又是非常核心很要害的这么一个议题，就是大一中架构哈，这个架构内容我们待会儿再来说。我是说这个背景之下，蔡英文他也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两岸关系的这个课题。那么两岸的这个议题呢，就是在之前民进党一直是属于比较弱势的一个议题，国民党当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在上任之后呢，这个当然国民党礼尚往来，表面的走过场的当然是有表达恭贺之意，但是随后呢国民党就展开文宣，就发了一篇文章质疑说蔡英文对于 ACFA 核四这样的议题是昨世今非，就是说你这个躲躲闪闪空心菜啊，空心菜，这个是国民党在这个文宣上面攻击蔡英文的一个说法。那特别是在两岸论述上，国民党知道蔡英文恐怕现在这个包袱重重，所以就抓住这点不断的在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啊，你不要老是在打太极拳啊，你到时候老说什么和而不同和而求同，你的台湾共识到底是什么啊，这些都是就是攻击蔡英文，都是有声无影的空包弹放出来。那么两岸关系的确是无法回避，蔡英文目前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述，但是必然他在有很多意见认为在七合一选举之前必须要提出一个两岸论述，否则的话会影响到这个七合一，当然七合一毕竟还是一个地方的选举啊，所以对于两岸的这个需求没有那么大，但是作为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的一个事件，我也觉得他在这之前有一个完整的，至少是一个完整的，之前这个模棱两可的这个讲法应该是有一个底了。那在七合一之前他必须要提出这么一个论述，这个论述到底是什么，从蔡英文之前的这一段蛰伏期，我们说他之前有一个从党主席退下来之后有一段是属于你很难形容，他在介绍他的时候都说他是前主席，但是现在是什么都不知道。好，他在这个蛰伏期当中到底酝酿了一些什么，是不是可以勾勒出他将来两岸论述的一个蓝图。 其实我们看最近的一堆评论，大家都觉得蔡英文的最后一里路，这最后一里路就是可能有讲2012年大选，其实他就差那么一点点， 对对对， 可差这一点是差在什么地方，这一里路到底是什么，大部分的意见都会觉得是两岸政策，你摔是摔在两岸政策，因为你太不清楚了嘛，那你刚刚也提到了空心菜，也包括这是国民党第一时间就赶快出手打这个空心菜，你看蔡英文在他的就职上面讲到两岸，其实他篇幅并不大，虽然外界最想要看的是他在这上面的论述，他就只讲到说在国际跟两岸事务方面，新境界也将被赋予更多的交流的任务，强化民进党在这些议题上的政策能力。你从这句话你听到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说。 两岸，对，其实什么都没有说。那我有看到一篇，其实我们讲空心菜另外一个形容其实挺好的，叫做能不能从棉花糖变成人参果。棉花糖就是其实蔡英文会他的说话的方式，我觉得有些，我觉得以后倒是心理学家可以来解读一下这些政治人物的一个说话术，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包装，你会觉得其实他就像一团棉花糖，他讲的东西其实你会觉得甜甜的漂漂亮亮的， 但是什么都没吃到， 对，就会觉得挺有好感的，可是当你在深入去摸的时候，你发现他是其实没有实在的核心的，没有硬的东西的，对。但是如果蔡英文希望可以在就是大家这几年对他的一个疑虑，他可能必须要变成有一个内容的人参果嘛，那很多的评论也觉得蔡英文现在最大的困境倒也不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什么这些两，而是他自己必须要先改变他自己，那包括你这些说话的东西嘛，可是你刚刚明启讲到说你觉得在这七合一就之前他必须可能也必须要面对这个两岸的论述，要必须他抛出来，否则民进党可能在选战上面也不是那么容易打嘛，可是昨天像谢长廷的脸书发表了一个就是转那个东西，我也去查了那个就是台湾指标民调在每一个月都会做一个关于台湾的一些民意调查啊，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民进党就蔡英文已经第三次当选民进党主席，你觉得他有没有必要向社会大众具体说明民进党在未来两年的中国政策？有70%的人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你应该是说如果以实际上的选战操作来讲， 地方选举，还不到就是还不到大选嘛， 对， 其实你没有必要 没有 那么快亮出你的底牌，因为太早亮反倒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损伤。 是， 但以蔡英文保守的性格，他可能会把这个东西留在最后。可是以现在社会，就是大家在盯着他看的都是这一块。所以如果他不说，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办法就如意算盘这么样的去 有没亮不亮底牌是一回事，有没有底牌是另外一回事。你觉得有吗？ 其实你不过你想，我们从他这一次的一些布局，你包括他的民进党的所谓的中国大陆事务部这个位置，他交给了谁？他交给了谢系的赵天麟。那之前我们也曾经 联系过嘛？赵天麟是之前跟着谢长廷一起是访问大陆什么的。 所以其实某一些解读上面，还有呢，你说他的政策会执行长，他交给的是新潮流系的段宜康。段宜康这在 段宜康火力很猛的一位立委， 而且但是在当年就是在陈水扁时代末期的时候，段宜康跟洪其昌曾经是被打为十一寇的，就是跟中国大陆太亲近的，在民进党内被打为叫做十一寇，被戴过红帽子。所以其实你发现他的这些人事的布局，在党内这些就主管这些政策或者是两岸这些东西，他放的这些人的意向 是属于对大陆比较亲善的， 你感觉得到他似乎是可以接受，例如说像谢长廷或者是新潮流这些比较开放的这些政策。但是说真的，这布局是一回事，那毕竟你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想要去攻取这个大位，你会坐到那个位置，最重要是你自己究竟什么样的一个两岸论述嘛。 我觉得从人事的安排上确实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啊，恐怕我们有合理的理由预期民进党在两岸路线上面可能会有一个怎么说往温和的方向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里面另外当然一个指标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大一中的这个架构，大一中的架构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这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一个概念哈。但是从如果我从字面上去理解的话，我得出一个初步的印象，就是说这个对于深蓝来说，这里面有两个，就是跟以前一个中国的这个论述呢其实是有一点距离的，它并不完全是一个中国。那么跟深绿的这样台独的立场呢，当然又是非常偏中的一个立场，它又讲究这个有一个中国的一个认同的问题。包括这里面有一个施明德的一个参与，当然我不知道施明德自己关系跟蔡英文啊，包括跟民进党现在的决策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有这么一位我们传统上认为深绿派人士的加入，你看人家深绿派都可以做出这样的这种转向，那么民进党现在的决策层也是有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预测，它可能跟大陆的关系是一定会是一个更加柔和的一个方向啊去调整。好，这个说到这里的话呢，就我们接下来就要研究一下这个大一中，大一中这两天媒体上非常热这个词，大一中说一个大屋顶，这个屋顶到底是什么东西做的，我们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佩芬。 好，这个大一中啊，这个是有一个联合的发布的活动，我们在发布当天看到这个不亚于一场电影的发布典礼啊。参与的人员都有施明德，民进党的前主席苏启，苏启是这个九二共识，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名词的缔造者，国安会前秘书长苏启。那么海基会的前董事长洪其昌，海基会前副董事长焦仁和，等会儿我说一句八卦，焦仁和是不是张璇的爸爸？ 是的。 好，真的是啊，对，张璇的爸爸，副董事长焦仁和，还有陆委会的前主委陈明通，外交部台湾的外交部前部长陈建仁，还有这个台湾淡江陆研所大陆研究所的所长张五岳教授，七个人，他们在这个有个活动叫做我们的呼吁处理两岸问题五原则，这个当时呢那天是施明德来宣读的这个714个字的宣言哈，其中呢这个就提出了五条原则，它具体来说呢就是说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有一个屋顶，这个屋顶呢叫做大一中，大一中就是用来概括这两个这两个我也很难形容，因为他们里面根本没有怎么样形容，我说它应该政治实体呢，两个这个地区呢，还怎么样。好，不管怎么说，我们先说地区好了，共组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双方应消除敌对，共同维护和平与安全，并承诺互不使用武力，且不得与任何国家签订不利于另一方的军事攻防协议，双方均享有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权利。好，这个如果我们来拆解来看哈，这里面有几个恐怕是让很多人的神经会跳一跳的。我一下子能够看到的，双方均享有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权利，这个在如果放在大陆以前的这个说法里面，这是属于坚决反对的事项， 对， 对不对？那这个为什么会提出来，而且他还觉得这是一个大一中的框架，为什么在大一中的框架里面可以包括这么一个对大陆来说好像像类似于一个底线的一个问题的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个很奇怪的，比如说这个不得与任何国家签订不利于另一方的军事攻防协议，这个马上想到现在这个美国的对台关系法，这个基本上是台湾军事防御的一个基石。那么如果以这个大一中的构架来理解的话，这个已经属于违背了这个构架。那么是不是说如果这样的概念它要正式实施的话，这个会影响到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承诺互不使用武力啊，这个也是大陆方面一直不肯放松的一点，就是这个武力的这个承诺一直没有提。另外一个啊，消除敌对，共同维护和平与安全，这个看上去更加中性一点。另外共组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这个里面呢有很多复杂的一个，就有一些学术的概念，通常来说呢，有很多人把它简化来说，你就理解为像是欧盟的那么一个关系。欧盟作为一个国际法人，它可以比如说我们在说这个很多政治谈判里面，欧盟作为一个实体，它里面它既有很多国家组成，但是它对外的时候它是一个国际法人的一个地位。那么我的理解，哎，这里说的国际法人可能是指像欧盟这样的形式，一个邦联，政治邦联的一个形式，但他又强调是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所以这里面可以掰扯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最好还是请这个发起人自己来解释一下。我们这个早前啊访问到是这次这个大一中方案的发起人之一啊，台湾的外事部门，也就是台湾外交部的前部长陈建仁啊。陈建仁之前这个陈部长之前驻过美，然后之前我们在很多的之前台湾的外事的问题也有都访问过他。好，请他来谈一谈这个大一中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次提出这个大一中的这个方案的人士是横跨了蓝绿，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组合，这个他的一个提议的背景是怎么样，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我想真正开始是这个施明德跟苏琪两位啊，他们在一起聊，后来他们大家就陆陆续续找一些啊，大家一起谈。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台湾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蓝绿对抗啊，互不往来，使得我们整个这个内政也好，两岸关系也好，难推展了。所以大家所谓有识之士啊，都觉得这个不是办法。事实上，很多在蓝的，在绿的两个阵营里面也有很多人呢，觉得这样搞下去不是办法。但是你知道，很多人是政客，不是政治家了，他们想到的是下一次选举啊，不是想到台湾或者两岸关系的未来。所以我想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大家决定啊，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做的。 那 最后产生这样一个， 是我注意到这个宣言当中有一个提法是说双方都可以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享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您之前也是从事外交工作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现在这个大一中的这个框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类似于欧盟或者说一个联邦制的？ 这个言之过早了，这个只是一个概念提出来，事实上大家还会有很多的意见。我想在过去两天里面都看得出， 是 蓝的报纸绿报纸不同的反应，对岸也有反应 啊，甚至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朋友来问，我想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 嗯， 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国内啊蓝绿不要再对立了。 嗯， 同时希望两岸之间和平发展，基本概念是如此。 嗯， 至于所提出来的是大一中啊等等，我想最主要就是要使得大家感觉到彼此之间有一些可以存在的共识。 嗯， 比如说当然有的人甚至到现在为止，这个绿的看到大一中啊就很紧张啊，蓝的看到这个什么这个大一中的家伙也有紧张的。据我的了解和感受了，这个只是提出来，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蓝绿和解，希望两岸和平，希望大家向前走，不要在这里打转了纠缠。 嗯， 所以您刚才问的问题非常好，但都没有定。 嗯，是。 事实上，其实这新的名词啊，并不是内涵已经确定了，没有，没有，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讨论商量。 是。 下一段时间一定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了，大家都可以来谈，都可以来商量。 嗯， 你这七个人也不过全部都是。没有一个是政府官员嘛， 是， 甚至党职的都很少了。 嗯， 大家考虑的是未来的发展了。 嗯，那是什么让您有信心现在的这个方案可以成为一个蓝绿的基础，或者说您认不认为对岸这个大陆方面有可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框架呢？ 这个当然我没办法带他们答了，不过我的感觉啊， 嗯， 需要他们了解这个用意。事实上就是在我们这七个人当中，你还看得出吗？有的是主张中华民族的，有的是主张台独的，事实上都有。不过大家希望能够啊找到一些共识，慢慢的来处理这些问题啊，都不是一两天。现在是甲午战争啊。120周年了， 是 从甲午战争、高浪、台风一直延续到现在，你看发生了多少的事情，这些事情多多少少都影响到现在两岸的关系，影响到台湾一般老百姓的感受啊和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复杂的一个问题，要处理啊，要解决啊，也需要一段时间。 嗯， 但只要大家有这个心，就把大家都让他去自然发展，这样弄下去的话对大家都不好。 这个大一中的提法，如果您说要建立一个共识的基础的话，这个感觉和之前的比如说九二共识啊，乃至于不统不独不武这样的提法有一点像，都是一个建立一个共识的基础。那么为什么会要需要一个新的提法？这个提法跟之前的不统不独不武有什么样的分别呢？ 之前的我想有的人认为之前的做法太保守了，太被动了，希望大家能够更主动的提出一些问题来。当然这个每个人的见仁见智了，看法不一样了。我基本上像我们这七个人里面有人觉得那种是太被动的做法，他有他一时的功能了，不能说他这个没有贡献，有贡献，但现在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做一点。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现在大一中的提法就是不统不独不武，以前都是提倡不怎么样，现在是提倡要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这看每个人的解释，我想都可以了。有的人你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不同的解释。 嗯，这个我注意到苏启先生有一个提法，说希望这个版本五原则能够借此巩固美中台的一个大三角。在美国的方面，您期待美国怎么样来理解这样的一个提议？ 我想第一啊，美国觉得这是个民间的意见嘛。 嗯， 当然参与的人以前也曾经有过这个对社会啊有贡献的了。他们会注意，但是他们不会这个太过分的来参与做评论啊等等的，我想大概不会。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兴趣了解，就像你现在在问的问题一样，哎，到底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后面有其他的想法啊，对将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对美国的利益有什么影响，我想他们都会考虑。不过基本上我在想啊，就是那天我也稍微提了一下， 当美国发现这是一个为了使蓝绿和解、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构想，啊，而且不是一个已经成案的、固定的、内涵已经确定的一个观念的话，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嗯，那您期待接下来一步，在岛内也好，两岸也好，就这个概念有怎么样的一种发展？ 我想将来就是大家这个变成一个题目嘛，大家可以来谈谈啊，讨论啊，事实上要修改也可以啊，大家有进一步的要把它再放一些这个意见进去也可以啊。不过这个是经过我们七个人呢，大家也思考了。你就拿台湾来讲，台湾目前的状况，蓝的走一边，绿的走一边，啊，对于两岸的关系看法也不太一样，甚至对于外交上的做法也不一样，内政更不用说了。啊，最近很多事情在那里延宕啊，这个不过基本上啊，这是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思考了。 嗯， 我想有这样一个东西总很好。假如别人有更好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啊；有更好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啊。我们并不排他的，我们是希望大家啊集思广益啊，来改善目前的状况。 好，刚才听到的是台湾外交部前部长陈建仁啊，也是这一次大一中这个处理两岸问题五原则，他准确的这个名称的共同联署人。这个陈先生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好，虽然说还没有办法厘清我们心中很多的问题，但是有这么一个信息，也就是说这是提供一个讨论的题材，提供了一个题目，而不是提供了一个问题，大家也许可以就着这个题目有一些讨论的这个空间，包括他也说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建议都非常欢迎，好，所以不是一个排他性的框架哈，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有意思，特别是考虑到这一次的这个人员构成当中横跨蓝绿，而且好像有几位可能对于现在的虽然都不是执政者哈，这几位，但是可能对于现在的蓝绿两边的核心决策层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三立花新闻，我们待会儿进入最后一把。好，三立华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贝芬。 好，看到这样的一个大义中的这样一个题材抛出来之后，各方都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施明德自己是说呢，他至今为止没有到过中国大陆，与对岸也没有管道。他也要求其他的参与者不能够事先跟马英九或者蔡英文请示，也就是说，他强调他们这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意见，不代表任何官方的意见。但是看到这里面人员的构成，好，这个说实话，虽然很多都是前什么什么人了，但是他们在位的时候影响力很大，以至于到现在估计还是有不小的能量。 你刚才讲到，你说人好了，你说书启向来都是马英九的核心的这个幕僚， 嗯，对，其实他退休之后也是嘛， 对，还是，然后再来，你就讲到刚刚陈明通一直都是小安英在两岸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幕僚，包括你说当年 ECFA 在辩论的时候，他是他的辩论团队之一，所以他跟小英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你说这些人他有没有他的一个代表性？ 嗯， 当然有。 嗯、 那刚刚讲到说陈部长在讲到分享，你觉得这个大一中就到底我们有很多的问题现在提出来，那他们觉得可以讨论，还没有一个，连他们自己可能都还不太确定这个大一中究竟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对， 但是我刚刚抓到一个最大的重点是，这个大一中最重要丢出来的是要化解台湾现在的蓝绿对立，是要化解蓝绿分歧，跨出第一步嘛、 嗯？ 因为他们的一个组成有蓝有绿嘛。 对对对。 可是刚刚其实明奇也提到，其实这中间太多太多的，你会问，那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包括你说跟美国的关系， 是、啊、 还有你说中国大陆，就包括前两天国台办有讲，还是一样、 嗯， 一切的这个和平的谈判是在九二共识上面。 嗯。 但是呢，也有人比较正面的解读是说，这是国台办并没有很激烈的批评这个大一中的概念。 啊、五个原则里面有提到可以参加联合国啊，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这个如果放到以前的话，这个是等同于台独的一个做法。 是，但你是说、 啊、 这次的反应，如果你要正面解读，是说中国大陆其实或许这 刚陈部长讲，这是一个议题抛出来， 是 或许短期之内它不太可能被实践、嗯、但你说在一个未来说两岸如果是要再更进一步的话、嗯、没有人能说它一定不可能嘛。可是我这两天读到一个文章我觉得挺有趣的，他讲到说其实你要说这件事要能够落成的话、嗯、你思想要解放，还有你的政策要创新。所谓思想解放是什么，他里面提到一个就是主权，主权这个概念它本来就不是一个自然物、嗯、它是人造物、嗯对，是后来才被人给创造出来。他既然是被包括以前的什么哎什么这种什么天什么主权是在君主身上的、啊啊啊、那后来在什么主权在民，他其实是有演变的、嗯、那就表示主权这个名词是可以人为去改动的、嗯、那表示其实如果在两岸大家以后都觉得要更进一步，那这个主权大家是不是不要再坚持现在一般所谓的主权，我们可以去创造这个， 就我们的思维框架要展开， 没错。还有你说现在两岸的很多的这些在相处或者很多的一些法律都在于一个内战史观上面， 对对对， 就是我们当年曾经怎样内战、嗯、然后分化、嗯、可是其实现在两岸其实也不在内战了、嗯、它是应该说两边分治嘛， 是。 那所以你是不是很多东西已经不是在这个线上面、嗯、所以这个文章就讲除非你能够解放思想，但是以在你看得到的这至少在这几十年间解放思想我觉得对两边来说还是比较难的、嗯、那包括你说在这一次其实你会觉得这个大一中里面的东西中国大陆是让的比较多的，他必须要能够接受的东西是大于台湾能够接受的、啊、 你说的意思是说如果大一中要最后成为现实的话，那可能要大陆让步比较多， 是、啊、你说的话台湾可能要有这些人要接受这个所谓大家很反抗的一中概念、啊、一中不管它是大是小、啊、这一中就是不好、啊、还有就是可能美国的这个东西 对 要怎么办、啊、那其余的你说是不是让台湾能够像一个主权体在这个国际上加入联合国、啊、或这些组织或者跟其他的国家有正常的邦交关系， 是， 那我相信这个难题最终还是中国大陆要让的。 好，我们看到这个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哈，28号就施明德的这个代中架构呢，就回答记者问，他说呢，两岸虽然尚未统一，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和平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他说呢，我们注意到了相关报道等等等等，我们希望各界人士在符合上述原则的基础上探索化解两岸政治分歧，提出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没有说太多，就是你可以觉得这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回应的回应、嗯、就是说我们的立场没有发生改变。但是确实你如果仔细研究这个内容的话，我特别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一条，以往在大陆正常的反应可能要比这个还要激烈，但这次没有那么激烈，所以他没有说的部分可能比他说的部分更重要。这至少是一个在我看来相对来说比较友善的一个回应。 是没错、啊、但是你说其实你说里面大家也有学者问到，你说在这个大一中架构两岸的主权到时候是重叠还是互相不隶属、嗯、那苏启说的就很有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要保持一点模糊是比较美丽的， 是、啊、 所以两岸之间可能 你把话说的太死，往往就意味着你都把对手都逼到墙角去了，所以我们现在互相留一点模糊的空间。我们对可能你就好像这个恋人之间，有的时候你看得太清楚啊，这个脸上的青春痘看得太清楚可能产生了恶感，你不如把眼镜摘掉啊，看得模糊一点可能还有一种比较好的感觉。 是啊，是啊。 好，非常这个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也感谢这个我们今天陈建仁的这个访问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感谢佩芬的参与啊，我是朱云吉， 我是佩芬 啊，再会了。 拜拜。